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 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扑击会。 好，经过咗唔知几多个最黑暗嘅日子之后呢， 就嚟到今日第五次释法嘅日子啦。 咁今日呢，阿Donna同Christy有要事在身啦， 咁虽知道琴日又爆单大镬啦， 咁两位好忙㗎啦。 咁今日呢，请咗几位嘉宾上嚟。 老实讲呢，今日啲嘉宾呢， 其实我琴日係有个plot， 但係唔一定做得到。 但今日呢，又唔知点解神推鬼用， 我请嘅人又唔上晒嚟喎。 咁呢，其实係其实讲一样嘢嘅啫，就係喺你唔同嘅岗位，你点样睇琴日呢几日件事，即係琴日件事啦，同埋释法究竟实质上，老实讲影响你同我点嘅关系啊，系咪？即係你同我唔会係嗰种落街突然间大叫香港獨立咁嗰种人嚟㗎嘛。实际上我哋又唔会未必会选立法，唔係你啊，阿快先生，即係啦，又唔係佢吓。咁所以就唔关我同你事，问题就係话你。 你会见到今日淨係大家面如死灰，个个都会想吊颈㗎嘛，今日喺 Facebook。 喂，但係你今日係 DQ 呢个香港独立啫，咁你难保佢慢慢就扩展开去㗎喎。我试到，哦，原来啲香港人唔嘈㗎喎，原来冇嘢㗎喎。我下一次就係话你逢系喺六四嗌个结束一党专政嘅，全部唔选得，咁又点样睇呢？ 嗱，介绍咗呢位係水哥先，讲唔讲得字头㗎？唔讲得字头定唔讲得选举？ 唔讲得选举啫，唔讲选举，讲 一次头，放射良心嘅水哥，大家知啦。咁啊，快必，大家好 ，hello， 同埋 Dayton，Dayton 咧系大家心目中一个好 typical 嘅中产，咁但系问题佢完全在地嘅，一个系会游行会示威嘅中产，问题就系话，即系而家系已经系唔同颜色嘅人，唔同参与程度嘅人，其实 唔同光谱啊， 系啦，你上得街嘅人已经系上晒噶啦，即系咁，大家今日系咪觉得个 Facebook 系零舍多人想吊颈咧？Dayton。 其实今日冇影上过Facebook喎，你真系好彩啊你！大忙人喎，停留咗喺前日啦，即系你停留咗前日啦，你已经忙得就系对翻个麦先得啊，Dayton要，今日忙得就系咁，所以冇乜时间上 Facebook。咁咪而家食饭嗰段时间可以上网睇下讲释法。咁其实到底个影响有几大咧？104啊嘛，佢而家识系咪啊？识104，104，104，104，104条。 系，继续唔紧要。正嗰两个就应该系 DQ 紧噶啦，咁但系其实我就九西投票嘅，咁我投咗小丽老师。 系啊， 小丽老师系咪都会被人影响咧？ 佢系咩咧？佢唔庄重咯。如果佢系要跌落色，今日呢个释法嘅陷阱就系佢唔庄重咯。 因为原来。 唔系，因为原来小丽老师自己系讲过点解要读得咁慢，要牛报呢件事咧，就因为佢想令到佢读出嘅誓言系冇意义嘅。 死梗啦！你系搵法官call翻啲，喂死梗啦！屌，我唔捻应该笑，你笑不春啫！屌，你真系政治唔正确！死梗啦，小慧老师， 即系啦，你即系呢一样嘢，今日我朋友提我啊，因为你系真系好难 define 咩叫唔庄重，问题就系话你自己就系话想令到个誓言冇意思，咁但系问题就系如果真系有人 JR 你，而嗰个人系即系法官作出呢句说话嚟讲，你系冇得人喎，你系暗啦，系咪？ 成大学生嘛，人七冇得救啊！人七，我唔知，我唔系咁讲，唔系咁讲。小慧老师可能太诚实啦， 对唔到麦。 即系我如果我讲咧，我就话我系非常之咁认真同埋庄重，所以我咧就讲得咁慢，我惊一啲人士系听得唔清楚我嘅誓言，所以我系要好慢咁样。 咁咪得咯，即系你调转讲啦，系嘛？啱啊，就系小慧老师佢太诚实啦，所以你投票俾小慧老师系啱啊。佢系一个好人嚟，因为而家而我一个坏人，揾到啲诚实嘅人，系啊，而我就一个坏人啦。咁我就会调转啲嘢讲，咁啊冇事咯。保喺共产党嘅管治底下，我哋一定要调转啲嘢讲。到最后，其实中国大陆一路即系几十年都系咁噶啦，即系啲友仔就系正言若反啊嘛，调转啲嘢讲。 同埋就大家讲埋晒啲模棱两可嗰啲嘢，久而久之呢，成个世界或者成个社会呢，就係一啲咁样嘅犬儒啦，或者係你都唔知佢真定假嘅人咯。咁样即係30年之后香港，其实而家已经慢慢係咁，系嘛？<咳> 嗱，其實老老實實，又未需要而家呢一刻咧，即係講到去釋法。其實因為釋法咧太長篇，我想咧，其實係從大家眼睛咧去睇下琴日嘅遊行先嘅。 好 嗱、啊，咁大家其實琴日都有遊行嘅。我係嘗試用一個完全中立嘅一個主持嘅身份問你哋，阿、Dayton 點解你會遊行咧？ 大是大非嘅問題啦，我覺得係。 你唔覺得冇用？ 冇用噶，咁但系都要表態噶嘛。你唔行咪自然覺得你完全冇問題咯，啲人會上面會覺得你。 阿水哥咧， 即系我覺得好簡單一樣嘢，即系我同我女玩猜包剪揼、我女就話啦，猜完第一鋪佢睇咗嘅結果，佢贏，佢話呢鋪猜贏嗰個贏，下一鋪猜完之後佢輸啦，佢話呢鋪猜輸嗰個贏。而家中共做緊嘅係咩啊？釋法係乜嘢啊？釋法咪就係搬龍門咯，咪、就係話個規矩我定咯。呢、這個先叫釋法啊嘛，唔再係法律啊嘛，唔再係法治啊嘛，而係行咩啊？行一個人治啊嘛，即係等於選舉主任可以唔信你，甚至你簽埋嗰個 confirmation 嗰個 form， 即係嗰個確認書，佢可以話你就算簽咗，我都係唔信你。於是梁天琦冇得選，呢個係人治嘅第一次。第二次嘅人治就係呢次嗰個釋法，只要嗰個監誓人話我不能夠為你監誓。就可以係叫做不為你監誓，咁而家直情咧 就是、你選 Q 咗， 落埋嗰個釋法嗰度係講到明，監誓人係有埋嗰個權啊，即係我有埋嗰個權咧，我可以逢係民主派埋嚟宣誓，我話我覺得你唔莊重，咁就即係話已經冇曬規矩，冇曬規例啦，可以咧經過呢次釋法之後咧，係唔再有規矩呢樣嘢。由法治轉人治啊，所以我哋講摧毀法治其實係冇講錯嘅。 阿快必嗱，老實講，我真係未聽過人民力量喺呢個遊行嘅立場，係啊，你啊真係俾時間你講一次。 好簡單啫，即係人民力量唔能夠喺呢個大時代嘅事件裏面缺席噶嘛，係咪？咁你話行完之後有冇用啊？係咪鳩行啊？係咪成啊？咁我就即時係諗起嗰個康橋之家嗰個院長。佢琴日未即係政府未即係發放單新聞出嚟，肯定係自己發放㗎啦，肯定係配合㗎啦，係咪、就話佢三十年前就非禮過當年十一歲而家四十一歲嘅柴魚花生粥咁樣。咁你話佢上一次我哋之前嗰次未懟呢個張咩華啊嘛，嗰條友叫張建華係咪嗰個院長。之前話佢即係非禮嗰個智障嘅即係女嘅受害人。咁結果係即係告佢，即係冇告佢，咁係咪冇用咧？咁但係可能就係因為呢件事就勾引起嗰個四十一歲嗰、那個，咦？十一年前一個風雨交加嘅晚上，就係呢條禽獸將我即係咁樣，可唔可以即係有用咧？即係都係咁，你好難知有冇用嘅。咁所以我哋無論如何都要去參與遊行，同埋有仲有另一個原因嘅，就係私心啲嘅一個，揾唔揾私心啦？即係作為一個政黨、政治組織。咁早一日我哋就見到即係社民連啦，學民香港眾志啦，同埋工黨同埋大專政關啦，咁佢哋就一齊就話我哋遊行完之後，我哋唔會去過終點嘅，我哋啊直插中聯辦咁樣。咁我哋睇，哇，係咩唔揾我哋啊？預埋我哋啊嘛，咁。 佢覺得你而家係泛民啊嘛，已經。 係咩？ 你係要上大台 喎、啊，大 同阿馬天呢，佢哋阻住咪講嘢去。 但係黃之峰企喺金鐘都係叫我哋喎，咁唔通黃之峰唔算泛民？黃之峰都係叫我哋去中聯辦喎。 我唔知喎、啊。 咁佢係 佢因為自決喎、 啊。香港仲 自決喎、啊。 香港仲自唔算泛民。 你篤灰嗱呢啲叫做你呢叫篤灰啊？ 咁你覺得香港仲自唔係泛民？ 我唔知，我唔清楚，我代表唔到佢。 佢聯繫嗰班人，大部分都係泛民嘅喎。 嗱，實際上，你起步之後去中環咧，即係我覺得啲嘢好比較平鋪直敍嘅，亦都咧，就算你去到遮打花園嗰度，有個大台啊，咁你唔同嘅人，各路人馬你上台，即係攞支麥噏啊，其實我都覺得好千篇一律嘅。咁但係好老實講，你喺嗰一刻，如果大家知道個終點，有一班人唔喺呢度，因為嗱，頭先冇提過啦，琴日遊行就大概個共識就可能萬二三人啦，一萬到啦，係咪啊？ 唔係佢開頭話萬一幾好嘅，我中意萬一，因為唔怕一萬，最怕萬一啊。 係而家就最怕咗啦， 係啦，好明顯係玩咗呢個字啦。 咁跟住又話萬二三啦，咁個問題就係話你以你哋覺得我冇去過西環，以你哋覺得有幾多個人條隊係直去西環咧？ 我估計係4000人，因為我係有去西環嘅。 四千爷有个共识嘅，亦都系我见到咧，又应该会讲个戴黄帽嘅哥哥，即系负责就系话嗰班抗争者同埋警察咧中间调停嗰个人，突然间咧有个着住黄帽戴猪嘴嘅，突然间 out of nowhere 突然间爆出嚟嘅。咁阿 Sir 就问佢：如果你嘅要求系去中联办嘅北门，我问你有几多个人想去？咁嗰个哥哥仔咧就第一时间好似好。突然间条件反射，咁佢话三四千咧，嗱，好老实讲吓，我就喺电视睇嗰个画面嘅啫，嗰时已经系七八点嘅事啦。你话嗰度有冇三四千，我唔知，但我就系知道，我从来未见过咁多人喺中联办， 系咯， 企到出晒马龙啦。 嗱，我四千人嘅评估系由嗱，人民力量条队咧系由跟阿黄之锋话斋，即系由嗰个长江中心嗰度咧就一路直行嘅。咁、一路行嘅时候咧，就我哋见唔到前面嘅队尾嘅，我哋系第二决。嘅隊頭嚟嘅，其實 因為一路喺你隔離 嘅， 其實。 哦 ，OK，OK， 係 咩？ 咁我哋去到過咗嗰個東華醫院，即係差唔多去到嗰個微微斜路上去嗰、那個西區警署後面嗰度，未停咗喺度嘅。你有個自助車，係啦，明星前面嗰上面嗰度 已經 係啦，後面、後門嗰度。咁我哋就望翻落去成條皇后大道中咧，都係冇盡頭嘅，你見到 係見唔到龍尾嘅。 所以我由咁嘅评估咧，系有四千人嘅，咁就系啦，咁同埋我就再用咩评估咧？就系当众志咧叫我哋大概夜晚十点钟喺嗰个中联办花槽嗰度行翻出去电车路嗰度，佢哋话有二千人嘅，咁而的确系有，我就咁目测系有二千人， 合理。 咁走咗一半人都系合理嘅，因为等咗几个钟啊，大佬喺嗰个花槽嗰度有好多人都走咗，系啦系啦，所以跟住嗰个分叉嘅大队去到中联办咧，系应该有四千人嘅。 但我唔知点解突然间啊，文远大将军会突然间就系话，我哋啱时候啦，冲出去啦。咁其实嗰嘢系点发生嘅咧？ 系咯，点解俾人哋证据确凿咁样咧？有影晒片佢。啊，文苑嗰度， 嗱佢就喺一个好花槽嗰个位，即系近住，佢好近嘅，佢系喺成个嗰、那个铁马嗰个防线。咁我哋咧就喺嗰间叉电车嗰间， 都已经系闻到好臭嗰度嚟噶啦，系 嘛？系好臭，好鬼臭嗰度， 嗰啲贪腐气味。 系啦，咁就我系冇亲眼见到啊文苑系点样俾人拉，我都系后屘睇翻片嘅啫。 系 我当其时知道嘅咧就系佢坐喺条铁马嗰度。背向住差佬，而面向住我哋嘅抗争者，然之后就喺度呼吁大家冲出去嗰个拉铁马同埋冲出去。 但嗰阵事实上真系演人家人海，人山人海啦， 好多人噶，好多人噶。咁就 咁，但系嗰一刻系咪真系警察就系唔俾你喺中联办，即系中联办嘅北门嗰度停留咧？一啲就系过咗中联办北门就继续向前行，要行到西边街咁附近。 唔系、哦，佢唔俾我哋穿过去啊， 净唔俾穿。 系啊，唔俾穿过去。 又或者穿过唔到嘅， 又或者喺嗰边过嚟噶。 哦，我明白。 系啦，嗱，咁呢个仲可以补充一样嘢嘅，就系、是、我哋人民力量有一个嘅手足咧，就周围去流窜，就系、是、观察下情况。 系， 咁佢翻嚟就报告咗一个嘅讲法。嗱，呢个我冇亲自求证嘅，不过我系听我哋嘅手足讲，佢话警察 block 住咗我哋差唔多即系个几个钟啦，系嘛？有冇几个钟啊？即系六七点到八九 点， 系两个钟咁咯。警察其实系预备放我哋穿过中联办嘅正门，但系喺呢一刻，游慧晶就喺嗰边出现，仲冲咗出嚟。 我都睇到系， 系啊，你都睇到系噶。 我佢睇住我净睇住电视， 我即刻又唔俾啦，又唔俾我哋过啦，系咁样。 因为我睇到个画面系突然间，我从来冇见过游慧晶出现。是突然之间佢系喺中联办北门嘅左手边， 即系嗰个咩村啊，嗰、那个咩老人院嗰个， 系啦系啦系啦， 嗰度啊，个咩酒店啊，红茶馆嗰度， 佢就喺明星嗰条走廊系出喺嗰边出嚟嘅，你哋就喺中环行过嗰边条桥嗰边， 系 咁，所以变咗我下意识就是、因为我唔喺现场，我就谂会唔会就系话警察系叫你哋过咗就特登将条龙咧 block 开咗两边，中联办就分开咗你哋，咁尤为之我见到佢系好多次都喺差佬后边喺度游窜，我就话点解？ 你出咗马路后边嗰度， 系我就话点解你个女人可以即系周围游窜嘅咧？你唔系带队嘅咩？ 佢喺中联办嘅向住西环嗰边出嚟嘅，就唔系我哋嗰边喺明星啊嗰条行人天桥嗰度。 犀利喎！佢六只脚过去， 我唔知佢点鬼样喺嗰边出嚟。 所以我唔知道你哋系途中去嘅时候，你有冇见到游慧晶？ 我冇见到， 冇一路喺后段嘅。 我就系听翻嚟所有嘢，我都发觉阿巴生同阿游 B B 咧，成件事好似 点解唔关佢哋， 好似唔捻关佢事咁样喎。即系嗱，而家呢一刻未正式闹佢啊，唔系呢一刻。 問題就係話，當你成個遊行個中心都係圍繞住有人被 DQ， 你兩個契弟就俾人 EQ， 喂，你完全當呢個遊行係唔關你事嘅，你冇責任噶。睇到邊一刻我最火呢？大概真係八九點啦，就學阿快必講嗰樣嘢，就係話突然間 out of nowhere 有個係戴住黃帽、工程帽啊，跟住戴住豬嘴嘅男人出嚟，我好似聽到佢哋講係叫阿黃生嘅。咁個問題就係話，突然間有個人出嚟協調，協調啲咩呢？因為嗰陣時啲示威者呢已經俾人趕返入去黃河大道中，佢哋已經係推攞曬鐵馬篤曬車。 幾點鐘啊？幾點鐘？ 八點九個字唔知點上下。 O K， 即係有啲人係疏散入返去電車路，其實嗰陣時 咁嗰陣時嗰條友就走嚟協調，佢就同差佬講，佢係好斯文，佢話阿 Sir 唔好意思，我都係透過佢哋咧帶個信息俾你嘅啫，因為事實上嗰啲朋友嗰班人就想去呢個中聯辦嘅北門 North Gate， 即係嗰個花槽嗰邊啦。 係啦，去花槽嗰邊。問題就係話，而家你警察咧就已經將啲人趕曬去黃大道中啦，咁我啲人去唔到，所以我哋啲人又唔撤又走唔到，於是阿 Sir。你係負責談判，我哋可唔可以嗰邊？而阿 Sir 咧，老實講係好客氣、好溫和。即係當然啦，嗰刻我覺得冇人可以作到個乜嘢承諾，但係起碼嗰班人喺談判當中，起碼大家個態度都唔係就係嗰種一見面問候老母嗰啲嚟嘅。 嗯， 問題就係傾到係大家係冇結果，傾到咁上下咧，突然間阿 Sir 嗰邊就收到個消息，我 Facebook 都開始睇到啦，就開始有啲磚咧就俾人刮咗出嚟。亦都系新聞台咧，系影到有人揸住啲磚。 幾點啊？嗰陣時， 十點咩？ 九十差唔多啦，差唔多嗰陣。 差唔多十點。 咁於是嗰班人咧就即刻咧就企硬咗，阿 Sir 都即刻開始武裝起嚟，就覺得係完全唔可以俾你向前邊。咁當然喺 Facebook 就好多唔同解讀啦。佢就係話點解你順順攤攤，人哋都話去北門啦，你俾人去北門咪算咯？ 同埋會點啊？仲會做啲咩啫？咪最多系咁路少嗰个中联办咯，同埋喺佢面前讲支啦支啦支啦支啦支啦，忽然忽然忽然忽然忽然支啦支啦，咁咪走噶啦，系咪先？ 系咯， 你唔通会爆 两点啫？ 系啊，咪就系咯，咪就系话 好老实讲，我开头觉得系 法国佬啊，我开你过你门，然之后捐入， 最多系支啦支啦支啦，忽然忽然忽然咁啫嘛， 咪咯， 咪俾佢支啦咯，顶！ 我开头系真系觉得佢倾得掂， 法国佬噶嘛， 但我系唔知几时开始咧，因为嗰个人同啲差佬倾完之后咧，突然间啊，尤慧晶啊走埋去，但系个。Poster 就说明咗一切啦，差佬两个人，两个谈判专家就对住黄帽嗰个人，尤慧晶呢系好似完全 你电视睇到呢啲啊， 电视 哇，我完全冇呢啲， 完全系 Facebook 唔系电视， 哦、 完全 喺后边行嚟行去咯，冇唔关佢事咁咯， 系啦，佢就敢唔敢埋去争倾两句啦？问题就系成件事咧，佢敢唔敢埋搭两句嘴？阿 Sir 系冇理过佢嘅，冇同佢沟通过任何嘢。咁我八婆喺度做咩咧？成程喺度望电话。我由七点几食饭嗰阵时啊，系望到佢十二点啊，成程都望住佢点解突突突突突，跟住喺度讲两句。 即系尤慧晶啊， 系 OK， 哇咁睇到咁多嘢噶 Facebook， 所以冇喺现场睇得仲多现场嘅嘢，其实 你喺后边啊嘛， 系啊，因为我喺现场就喺 我非常之希望真系嗰个八婆 dead bitch。真係希望係佢係協調緊，唔好話你係真係想操佢前面啦。我真係覺得你係鼓動緊啲群眾掟磚好，我都覺得你真係好撚用武。問題就係話你喺度打字，喺度講，我唔覺得你係有，我唔覺得你 係 喺 度指揮緊， 指揮緊嘅喎，即係我唔係為佢為佢開脱緊嘅罪名啊。但我真係唔覺得佢喺做緊嘢嘅喎。問題就係話成件事你係冇部署，你係唔知道點樣跟你。重要就係要用啲第三者嘅方法，有個大黃帽唔知乜嘢嘅人出嚟同警察協調喎。喂，你尤慧晶喺度做乜食屎㗎？你大佬？ 但係件事唔係佢哋兩個大㗎，去到中聯辦唔係佢兩個大。 喂，好多嘢。係 嗰四大組織大㗎嘛，係嘛？ 嗱，咁我又想問翻你我睇唔到嘅嘢。咁四大組織喺度做咩咧？開台。 四大組織啊！ 留喺度，阿黃之峰叫人唔好走， 唔好走， 多就安全啦。 係啦。 咁嗱。我其实真系唔系好明嘅， 我唔知想做乜嘅， 唔使唔明喎。 嗱，你问人民力量即系做乜嘢？你 嗱，头先你讲得好清楚吓。你嗱，老实讲，听众嘅你中意佢唔中意好，佢俾个说法你。问题就系话， 我唔知做乜。 头先你讲紧嘅就系话，黄之锋呼吁去，我哋去咯。即系呢个大场面，我点解唔参与？点解唔表示支持咧 ？OK， 呢个说法我接受你讲过。问题就系话，咁黄之锋叫啲人中华做乜？即系叫啲人西华做乜嘢咧？ 我系咁样嘅，我就。啲花生台啊嘛，呢度讲啲啱花生，讲翻啲花生台嗰啲嘢啦，即系食花生啦，系咪？咁黄之锋叫我去， 咁我就估，我就评估嗱，肯定会有啲口罩人系出现噶啦，因为千载难逢嘅机会系咪？ 我已经同 Dayton 讲啦，小心啲，我收到 风。一定有 嘅。我话见唔到 V 杀面具，我已经觉得好阿弥陀佛。 其实喺明星出面嘅时候咧，我哋企咗喺度，应该七点零，跟住我有条女坐咗喺栏上面，开始上口罩。大劇帽， 佢問你要唔要口罩？ 咁就冇喎，即係嗰度啲咩？ 佢話大家一齊衝啊咁啊， 準備咁咯，你見到 先生一齊衝啦咁樣。 但其實你沿途由灣仔一路行到去皇后大道西咧，都唔見有口罩人嘅，唯獨是落到去明星嗰度啦，就好多口罩人突然間出現咗啦。 係， 你覺得佢哋係咪有預謀咧？ 我觉得系，我觉得系点样咧？ 冇预谋，你点会无端端啦啦个袋入边戴晒口罩 cap 咧？佢喺度去威尔斯啊嘛！ 嗱， 我讲先啦，水哥讲先。 我收喺 Facebook 嗰度收，俾人留咗言，留咗句乜嘢啊？我喺 Facebook 嗰度俾人留咗言，话叫大家唔好戴个人八达通，要戴散纸。叫大家要带一啲叫做 laser 笔嘅一啲类似叫做轻型嘅武器， 即系点啊？招盲嗰啲警察 啊，佢哋喺我呼吁人去游行嗰个 Facebook 嗰个位置留言，话叫啲人唔好带个人八达通，要带散纸，费事俾差佬 check 到，要带一啲轻装嘅武器，要带 goggle， 要带口罩。咁你话佢哋想 嗰啲系作战指示嚟嘅， 打机打上脑咯。 系咯，咁你话冇早有预谋？我跟住即刻驳佢，大佬，我放射良心如果有呢段嘢，我仲使玩落去。 因为你嗰啲 laser 笔仲唔系放射良心？ 系咯，我班专业人士一睇到，哇！即刻同我割席都得啦，我唔使玩落去啦，我成个组织。 但系快啲，你喺现场，你觉得嗰班人系准备咗几耐而开拖咧？ 我觉得佢哋系嗱，我其实想有个期望嘅，我希望去到中联 办，佢真系引领你一齐冲入中联办咁样。 我系期望咧，两个人咧，梁仲恒同埋尤伟晶可以示范一次，即系无底线嘅抗争俾我睇，系啦，因为我想即系想学下嘢啦，同埋俾啲机会年青人啦，同埋 即系抱住一个观摩心态。 人民力量一向都系希望俾啲年青人噶啦， 有啲口讲勇武咧， 我讲真嘅，我而家 惊 俾人， 喂，收后算账啊，啲口讲勇武噶， 系我信你，又话都系想即系取下西京，系啊， 又话口讲勇武，我真系又话博士，结果又去机场嗰度同我哋啲班泛民左交一齐纠错， 同埋最主要除咗 你记得边个啊？ 我记得啊，未讲佢啊，仲 好勇武噶， 除咗梁 跟住佢啊嚟机场同我哋纠错啊， 系啊，除咗梁油冇底线抗争之外咧，我估计嗰个咩啊？我成日讲汉文思潮嘅， 本文前 唔系阿黄之峰佢哋系罗冠聪佢哋， 中之 系啦，我成日俾个 你好早已经同我讲唔系，自己有啲古怪， 我亦都系希望睇到中之系蜕变成为一个类近无底，我唔系话佢哋无底线抗争，我 喺佢光谱上面要 position 到去嗰个位置 ，exactly， 我估计中之喺嗰晚都会。倾向无底线抗争，但佢唔系，点会同刘良一样啊？佢哋系咪先？我估计嗰晚嘅年青人，所以我睇到嗰啲戴口罩嘅人，唔系全部，系我以前喺旺角救护团见到嗰啲，即系你睇佢嘅眼神，你见到边啲系嗰啲即系本土无赖嘅眼神，同埋众志嗰啲人嘅眼神系唔同噶，即系乖嘅学生嘅眼神同无赖嘅眼神系唔同嘅。 咦？即系你觉得琴日系戴住口罩嗰啲系 唔系全部无赖？唔系全部系无赖本土派， 唔系全部系无赖， 唔系戴住黑超嘅咩？仲睇到眼神？ 唔系有啲系有眼神嘅，有一啲系乖学生嚟嘅。咁我唔系话哦，乖学生都要做埋晒啲无赖嘢，我唔系话无赖嘢，一啲乖学生都觉得要，佢哋都要出嚟戴口罩，同埋要试下嗰条路啦，因为传统嗰条路系唔得噶啦，咁样咁呢个唔出奇啊。 但系 Dayton， 你睇到咁嘅环境系点咧？扯战扯退系定唔系咧？你觉得？ 我觉得其实冇嘢做到嘅，你可以做咩啫？即系冲入去咩掟佢砖咩？真系其实系唔 work 噶嘛，唔会帮到件事。但我觉得有啲人系尝试想咁样做， 中志要做劲啲。我觉得冇人想冲入去中联办嘅， 咁我就唔知佢做乜啦。 我觉得中志都 咁衰啊！ 系你讲下先， 即系老老实实，你去得嗰个地方咧，其实我系想讲一样嘢，即系大为第二节铺个引子嘅啫。你做一个抗争，你系咪先要问自己点先为之叫赢，点先为之叫输咧？即系纯粹我问自己，原来 嗰次系纯粹表态嘅啫，表态你唔使去中联办啦，你喺 Facebook 打下飞机都可以表态 嘅。唔同，如果一班人去中联办，又知道阿张晓明喺入边嘅时候，我哋一四千人围住张晓明，都系 咁啊两件事，咁啊两件事。你系嗰个情况就系你讲张晓明，我知佢喺入边，我要佢出嚟接信就好，叫佢出嚟屌佢老母好，我都有个目的嘅。问题就系话，如果你知道礼拜日嗰度空撩撩得个死人 security 喺度，咁我班人唔知喺度做乜嘢，我为咗个空嘅建筑物喺度。冇意思㗎喎，係。 唔係喎，佢喺长江出面叫啲人落去嘅时候，佢话张晓明喺中联办。 係。嗱、我解释到，嗱，如果我系众志嘅黄之锋，我会咁讲。其实呢我哋知道张晓明呢，因为当时系喺中联办里面。 你 justify 唔到自己。 係啦，我哋希望呢就去围到佢，去大声话俾佢听，我哋反释法保法治嗰个嘅诉求嘅。咁、但係我哋去到呢，因为警方呢就系不断喺中间系拦咗我哋，所以我哋去到嘅时候呢系已经系天黑，同埋张晓明系已经收咗工啦。呢、个我哋系始料不及嘅。 你真係可以开班 啊。知唔知啊，知唔知知唔知 你可以开班啊。 我觉得我呢个估计系。 喂呢、這个直口 嘅。我呢个几折贴。 唔系直口 嘅。呢个几折贴嘅。 我唔敢当系咪现实啦、因为你睇到半夜嗰时应该十二点零罗冠聪出嚟叫人走嗰阵时呢，佢嘅讲法唔系咁。即系 at least 我喺电视或者我喺 Facebook 睇到佢讲法唔系咁样。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头先演绎有可能是其中一个黄之锋会讲的讲法，他是 publicly 咁讲过，定还是你估佢咁讲 咧？如果我是他，我会咁讲。 阿快必，你应该 俾啲机会后生仔啊！ 你应该上一次就教佢哋本文前话去围中联办，结果嘅话太多警察。 系七一 系啦，嗰次你又唔教佢哋咁讲。 唔系，所以因为上次佢哋 black block 七一嘅时候系 嗨咗嘢啦， 所以今次佢哋 都冇去。 我估计佢今次可以借势起围啊嘛，所以我就想去食花生，花生台食花生，同埋参与起呢个香港嘅大时代，俾啲机会后生仔嘅光复嘅香港 冇底线抗争， 火与砖头咁样，我希望系。參與其中，唔能夠冇咗人民力量嘅存在啊嘛！ 咁佢令你好失望啦，而家即係 我係幾時失望呢？我係當 明星食完飯落嚟， 我冇去明星食飯，我冇去。 咦，仲未嚟啊？飯都食完咯，仲未嚟料啊？喂，十二點幾啊？阿叔要瞓啦。 意思係上 仲未嚟料嘅。 意思上係即係我幾時？我係幾時離開嘅呢？我係當阿之鋒佢哋呼籲大家出翻去，我哋全部邊陣出翻去嗰個電車路，去佔領電車路嘅時候，咁我喺出面企咗一陣，咁有啲人運啲生理鹽水嚟，好緊張。哇！就嚟第三次世界大战啦，好劲！ 佢水， 因为佢哋 用盐水啊， 系啊，洗眼， 因为有人讲话，警察已经抬咗催泪水去， 系 有人铺埋相嘅， 系 我见到， 系啦系啦，就话已经有出动呢个催泪水，咁所以佢哋有个准备，亦都唔可以话佢嘅，我又 咁我就喺度观察咗一阵，咁我估计系会点咧？估计咪就系咁咯，啲差佬围住你，包到你凌晨三四点，我哋都唔系未试过噶啦。咁跟住啲差佬就问你走唔走，唔走我抬你拉你咁，我估计都系咁。结果人民力量咧就留咗十个人喺度。咁我就稍微同阿萬必就離開嗰個現場，因為我哋都有啲驚一啲一樣嘢，就係話會有一啲嘅戴口罩嘅無賴本土派呢，就係攻擊我哋或者擁我哋去。 我 做乜唔掟磚？ 你呢啲我唔驚，我最驚嘅即知人民力量嗰啲旗呢喺啲鐵欄面懟曬佬。你真係我 你水洗都唔 清 啊， 谭德志。 我同阿万B就 仲唔系领咸山 分道扬镳。 仲唔系你个肥肥地个 解释翻嗰个 嗰 个系你手下。 你话你走咗，我真系唔信啊！你扮晒嘢，转头翻嚟。 好， 定会系唔止一次嘅，多谢我听到，因为你解决唔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雪莹。 咁即系自己。绝对拒绝俾呢两个清正嘅人去到